带上口才，带上态度，展开一场声音的角逐。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王威，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曾经的东方歌舞团乐队队长，专注于竹乐文化30多年，发明制作了100多件竹乐器，创办了第一支竹乐团，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竹乐文化。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威。在经历了无数的失败之后，王威终于成功地制作出了第一架竹板琴。往后他又陆陆续续地研发制作了很多独特的竹制乐器。咱们现在这竹乐团有多少样乐器？ 我们现在演出的时候，一个北京搬家公司的车的乐器，那个车都装满，拉不完呢。 嗯， 都装得满满的。 嗯，大大小小一共多少件呢？大概20-30件得有吧？ 应该说有三十多种。 30多种。 件数就没法算，因为你像一个乐器，它需要一组啊，或者之类的。你比如这个鼓吧。 30多种。 对。 嗯。 那鼓，你看我们有几种鼓。 嗯。 有的鼓呢是两个一套的。 嗯。 有的鼓是6个一套的。连蒸笼我们都用在。 我看见你们那个演出的视频了，我还说呢，边上拿一大筛子在那干嘛呢？好像是筛茶呢，还是、 啊、对， 还是弄什么呢？那个也是乐器是吗？ 那效果器，那跟这个雷筒是、 啊、差不多的， 那下雨的那个 哦，那是下雨用的， 声音跟雷声一样，就是惟妙惟肖 啊。哎，那咱们这个乐器全都是自己研发的吗？ 我们主要是大家没见过的这些乐器啊，或者是。中低音声部的乐器都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嗯、申请专利的有6项。目前来讲呢，就竹乐团从它的声音的宽度、 嗯、 就是从最低音到最高音、 嗯、 已经比钢琴还要宽了、 嗯、 啊，作为拿竹子来做成乐器能达到这样的宽度呢，那应该还是不错的。 嗯 嗯，比如那个竹板琴，刚才提到的竹板琴、 嗯、 我们一开始做那琴现在已经淘汰了，现在看上去简直是实在是不想要了，因为它太土了，太破了。后来不断的完善，我们现在在舞台上有四个竹板琴，它的音区最高音比钢琴还高一个大3度，钢琴最高音是 C， 嗯， 我们到 E， 当时在这旁边有一个录音棚，很小录音棚， 嗯， 在那录音的时候，那医生说、嗯，哇，你这是低音炮，我们有乐器就是低音乐器啊，那比钢琴还要低。所以就是竹乐团的音区已经解决了，再一个就是乐器的品种音色的丰富， 嗯， 也完全达到了大家一般对这个乐团的要求， 嗯， 那就是说吹拉弹打都齐全， 嗯 啊，而且呢你就吹的乐器就笛子我们现在就有10来种、 哦、 啊，你大家常见的笛子就是邦笛和曲笛、 嗯、 是吧，不贴笛膜的叫新笛， 嗯 啊，我们现在有世界最小的笛子是口笛，4.6厘米。 嗯， 世界最大的笛子是巨笛，3.6米。忘了吗？我们还有那拐弯笛，还有没有那个直孔，只有那在那个竹棍中间开一个吹的孔，用这个手啊两边控制那个竹管的2端、 哦、 啊来吹奏的乐器啊，能吹出各种音来、 哦、 啊，这都是。应该说很新奇。 嗯， 那乐器都发明出来了，那要组乐队还缺人呢。 是啊，所以要不说这些， 而且这么多新奇的乐器可能好多人还都不会呢。 嗯，对，这就是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 那这怎么办呢、啊、 我觉得为什么我一开始就总觉得我们这件事啊，参与的人真是让我心里觉得我很敬佩这些人。 一个是作品，得有人给你写作品，我不会写作品。再一个就是大家要一起排练，要熟悉和掌握这些乐器。 嗯， 当时我们家呢是在单位宿舍，大概是60多平米的那个宿舍，两居室。 嗯， 那个厅是7平米， 就是老的那个房子。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很多人就红砖楼嘛， 嗯， 六层左右啊。我们当时我是两居室，所以我们在我们家排练的时候，那指挥啊只能看见一个房间的人，那个房间的人有乐器和人看不见啊。那还是到了后期呢，就是乐器比较多了， 嗯 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过程啊，没有演出也没有收入啊， 嗯， 对吧？ 咱们这成员都从哪儿来呢？ 德艺双馨，这是对我们乐队所有参加过朋友们的一个准确的评价， 嗯 啊，一个是他们都是我们最理想的音乐人才，我们现在演出的人员大部分都是高级职称， 嗯， 或者是年轻的那个。人们大概都是硕士以上学历， 嗯， 都是我们认为最优秀的这个演奏家， 就是各个乐团去请的呀。 我们这是好就好在我们是大家是自己组织的， 嗯 啊， 都是自己人， 对对，都是绝对 是朋友， 绝对不是朋友，家人的感觉啊， 哦， 就是你想啊，这个如果说没有这份情感，没有这份大家在一块能够这个觉得很有事业这种成就感， 嗯， 大家在一块觉得很愉快， 嗯。 没有人来。 嗯， 你 那刚开始呢？您怎么邀请他们来的？ 等于是互相之间这个，像传染一样， 嗯， 传染来的啊，互相介绍啊， 嗯。 比如说我们那个作曲家杨春林，他给我们写作品，帮着排练。 嗯 啊，他排练的时候，那房间的人看不见他。 嗯， 完了他就说：“哎呀，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姑娘不错啊，她这舞太棒了。” 嗯 啊，我跟你联系联系，让他来不来，看他来不来，就来了。 啊。 我们这个乐团的特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志愿者的或一个有理想的人的一个结合。中华竹乐嘛，你从这个词儿来讲，它有中国文化的这个特质。 嗯 嗯，作为我们音乐人来说呢，中国的竹子音乐就竹乐器是中国民族音乐里边非常重要的一部。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竹乐团这件事情应该说是一个很光彩的一件事。我们觉得我们这些人能够有缘分，一方面是大家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另外呢也是说大家想在音乐方面做出一点事情来，不是那种哎你给我报酬我就来啊，没有报酬我就不来，不是这样的。 咱不能找一个大点的地方排练吗？起码让所有人都能看见指挥呀。 对对对对对。 是因为经费的问题吗？ 那是自然的。 嗯 啊，你要知道这个，我们那时候有很多朋友，确实也是帮忙。哎，我帮你介绍一个老板啊，咱们跟他好好聊聊。但是你要知道，你光说一个想法，光说一个不成型的东西， 嗯 啊， 你有没有说服力？ 就是人家不了解。 对， 嗯，所以我们就后来就觉得，谁也不要指望，就是自己把事情做好了，所有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规律。你只要做好了事情， 嗯， 好多事情才能够慢慢的可能实现， 嗯， 啊，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觉得，踏踏实实做一件事，应该说是一切事情的根本， 嗯， 啊，想的东西再多，不如做一件事做好。 王威，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曾经的东方歌舞团乐队队长。专注于竹乐文化30多年，发明制作了100多件竹乐器，创办了第一支竹乐团，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竹乐文化。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威。当时第一次得到的演出机会是什么样的？ 那是很小规模的。想当初在紫竹院有一个紫竹文化节吧。 嗯。 公园里边，当时他那个湖边上有一个茶馆，就搞了一个小型的竹乐展示会， 嗯， 啊，小型演奏， 嗯， 我们大概去了10个人，那是第一次演出，啊， 那是哪一年的事儿？ 01年大概， 那就是还没有正式成立竹乐团呢。 没有没有没有，注册是 07年， 对，07年，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展示，不叫正式的什么演奏会， 啊，那感觉怎么样呢？ 感觉挺好啊，因为神奇啊，对这个乐器的新鲜程度和它 表现出来的音乐的这个美感，观众都挺鼓励的。 你们也觉得挺开心啊？ 哎呀，我觉得竹乐团的好处就是中国人对竹子挺有感情。 对。 再一个呢，就是竹乐的新鲜程度和他那个这个专业水准得到观众认可。后来我们到国际竹筒组织去演出，当时国际竹筒组织他的总干事叫亨德先生，他是英国人，他说我们作为外国人啊，特别喜欢新鲜的高水准的这个东西啊，他说竹乐团呢正好符合了我们外国朋友的这个需求啊，我们很欣赏你们演奏出来的音乐，非常优美， 嗯， 具有个性，说你们是独特的，而且是唯一的。 你们都去哪儿演出过？后来什么时候演出就慢慢多了呢？ 这个事儿是真是逐步逐步发展起来的。 嗯， 我觉得现在好就好在我们赶上一个好的年代，政府对文化事业很支持，像我们这样一个民营团体，政府也很支持。我们积极参加北京市这个政府的组织的公益性演出，任意投标啊。再一个就是受到国内外观众一些邀请，我们在国内呢，比如上海世博会， 嗯， 演出之后当天晚上新闻联播就报道，效果都是应该说超乎我们的想象。中央电视台给我们做了10期专辑， 嗯， 啊，不断的来弘扬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北京广播电台呢，也是我们的福地。我们的这个竹乐团理论的发端就在这个大厦的顶层， 嗯。 当时录的第一首乐曲就在这个二楼旁边一个小录音厅。 啊、是吗？ 哎， 就在咱们隔壁啊。 里面那个啊、哦、录音厅。当时呢就是因为第一次录竹乐器嘛，难录，为什么呀？这个乐器很奇特呀。 嗯。 这话筒摆哪都不知道啊。再一个呢又很兴奋。 嗯。 啊，当时我们的低音乐器，当时那个于春生台长就说，你这是低音炮啊，超低音炮，就特别爱听这个， 嗯， 这个发出来这种浑厚的重低音，所以包括我们现在的演出，为什么我们能够凝聚在一起呢？ 嗯， 一个是大家愿意做民族文化方面有些开创性的事情，另外演出的效果，这是根本所在。啊，每次演出之后，那个观众热烈的掌声，就大家就满足了，啊，我也满足了，啊，就是那个演出效果都说好，都赞誉。 嗯， 那我们做音乐的不就行了吗？是吧？所以现在为什么大家都有积极性，我们自己能够不断的往前走，就是观众告诉我们，你们这个事是好事。 嗯嗯。 所以我们到美国演出呢，在亚特兰大有一位就是专门做演出经济的和这个演出组织的一位专家，他的评论我就觉得我们觉得这太受鼓舞了。他说，你们竹乐团是我认为是世界水平的。我们2013年到纽约去演出，华侨界也有音乐专家在那儿。原来在中央歌剧舞剧院的指挥叫姚学元先生，他在纽约是华人这个艺术团的领导。他在欢迎宴会上说，竹乐团呢是我们海外华人改革开放以来看到的最让我们鼓舞的一个创举。他就这么评价，他说，你们小姑娘小伙子可别不当回事啊，你们是等于在我们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史上写了重重的一笔。他说我含着眼泪，他说看探的演出，他这么说的。我们也很受鼓舞啊，使馆呢还专门派人在这个现场宣读大使馆给我们写的慰问信，所以演出的效果和大家对我们的鼓励，我觉得也是我们自己觉得很充实啊，也是大家不断前进的一个动力。 所以回头想想，30多年前您开始研发这个竹子乐器的时候，一次一次失败的时候，没想过有朝一日能这样。 那肯定不敢想，我自己也没想到是今天这样一个结果。 嗯， 我经常记住，其实你说这话，我确实我经常想，我当时绝没想到会有现在这个结果啊，包括这个社会环境， 嗯， 那个年你想，80、90年代的时候，大家还是经济呢，没有人说能够在艺术上给大家怎么样一个社会环境。当时就是经济是第一位的， 嗯， 我觉得现在给我的感觉，文化的分量已经相当相当的重了，就是史无前例的赶上一个文化发展的大好时机。 嗯， 所以我们觉得竹乐团在今天的感觉完全就是春风雨露中的竹笋。 那您当年在那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坚持做这件事？其实自己也没想到能有好结果呀。 我确实没心里没底，而且所有人所有人都劝我，比特别好的朋友，他说你这做梦吧，这他当然好心啊。 嗯， 他说你一个人想弄一乐团，连乐器都没有，你还自己做，他说你这是神经不正常，是这意思吧啊。当时确实是很多人确实这么劝我，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啊。但是呢，总觉得不管是正面的能量还是负面的能量，都是推动你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啊。只要你把它转化的好就行。所以我们想，今天的竹乐团呢，应该说初步成功吧，给我的感觉就是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件事。因为现在我觉得我们现在竹乐团，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幸逢盛世啊，经济上大家都不困难了， 都不指着这吃饭。 是是啊， 嗯， 所以你还要怎么样呢？对吧，你生活上没有什么困难，各方面条件这么好，那我们这么好的条件下，我们还不努力，还不再加劲儿的去干一点你想做的事，那你还等什么呀？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竹乐团还有很多空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当时想呢，创建中国的啊竹子乐团。现在我们中国竹子乐团有了，而且呢很多人评价说是世界唯一的最好的。但是呢这个好是没有止境的，比起中国这个竹乐文化的悠久的历史，厚重的这个积淀，还有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各地这么多丰富的竹子乐器，那这个竹文化竹乐文化的这个拓展的空间那是无限，而且可以我觉得做得相当相当好。我们只不过现在是小学毕业，那我们起码怎么也得上大学吧。 所以呢您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下一个目标应该说好多目标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已经在北京，比如我们22号在民族宫大剧院有竹之印的专场音乐会。我觉得竹乐文化我们下面在演出的档次上，乐器的品种的丰富上，演出水平整体提高上都有很大的余地，必须得把竹乐团也做成一个高标准的，能够代表中华文化，你这才扬眉吐气啊。我们认准了中国竹乐文化是个好项目， 嗯， 我们要把它做到极致。 您说您比共和国年龄还大？ 对， 早几年就应该是退休年龄了。 我是99年退休，上世纪末退休，我办的病退、 啊、 为了做这个竹乐器吧、嗯、 就把原来的工作，那么好的工作、 啊、对对对， 放弃掉了。 对对对， 东方歌舞团 退了。对对对， 您当时没想过吗？我这事情要做不出来呢。 有的时候可能不允许你想那么多吧。这个有时候想的太多了，反而什么时候做不了了。估计要是老上班的话也做不了。 也做不了，对呀、啊、占的时间精力太多了。 对对对 对, 对。 那您现在觉得精力还够得上吗？ 秋后的蚂蚱、哎、还能蹦两下。就是再努力吧，我觉得这个 就是从来没有退过休 啊、这个比上班真的比上班累。 累那当然了、操心呢。 大家看演出觉得哎呦挺好看，但是你要知道组织一台晚会，组织一个班子，开发一件事情，那个确实是太多的事情了。 全是您自己在做吗？ 基本上也有很多也有帮忙，有很多我确实也做不了。 确实是挺不容易、 但是挺有意思。有人说你是不是觉得你挺自豪的，挺成就感你才这样，我说也不是。 嗯， 因为你顾不得那些了，这些事儿堆在你面前、你又愿意做是吧，这事儿堆在你面前你就忙活呗。很知足啊，我很知足，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嗯 啊、这做成一件事啊，有时候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不是我光努力就行了。 嗯， 你自己努力是一个前提，但是呢我确实觉得我们这些朋友们， 嗯， 还有当今的这个社会环境，如果照我刚开始30年前做这件事，那时候不敢想象。 嗯， 当时所有的朋友都说你完全不可能，但是现在居然成了啊，做出一点成绩来了， 还真是觉得挺不容易的啊，不是我个人不容易，就是我们这帮人还有我们这个能赶上这样一个好的环境，什么是叫天时地利啊， 嗯 啊，这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一进这个楼我就想起了那个时候开这研讨会，还有在这录音，恍如昨日，很感谢所有支持卓越团的人。 好，最后给我们来点声音演示，就是咱们有一个主管把它烧成碳状，然后它那个声音会不一样。 好， 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哈， 嗯， 黑黑的一个小主管， 嗯， 来咱听听它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我拿着这个呢，是竹子经过1000多度高温烧成的竹炭。 竹炭，现在很多人拿它来吸味儿。 对对对，效果特别好。后来有一位教授就说：“哎呀，那竹炭能出声啊！那竹炭那个烧成了之后，烧炭的工人鉴别这个竹炭好坏，就是往地下一扔，声特别好听，就说明炭是好炭。” 哦， 啊，他说这个，我一听着，我说那好啊，好声对我是一个最大的吸引，我就去跑去啊，在那炭窑里去挑。嗯，结果我们就用这个竹炭呢做成了竹炭琴。 嗯， 它的声音弥补了用竹子做乐器的产生的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它声音非常一致，跨度不够 啊， 没有这种金属的声音。 嗯， 但是竹炭呢这个声音就稍微的做一些这方面的调剂。 嗯， 我们演出效果大家觉得声音独特， 嗯， 而且呢有音色方面有跨度，你听听这个声音。 它就比一般的那个竹子要脆很多， 脆金相似于 金属的声音 的声音的，嗯，我们用做的琴呢，将近2.8度， 噔， 哎，还是非常有特点的。 嗯，好了，听众朋友，王威的故事就先和您说到这儿。接下来的这段乐曲是王威的竹乐团带给您的，请您欣赏。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收听到的是今晚拍卖。